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二十三章，嗰阵时嘅赵二爷仲后生，落斗都系自己亲自喐手。嗰、那个山涧系喺田西深处嘅一个群山入边，赵二爷查咗好多资料，确定里面曾经有一座叫做巨耳王墓。当时佢就系为咗呢个巨耳王墓而去嘅，点知道呢一个王墓非常之离奇，设有天险同埋无数诡异嘅机关。以佢当时嘅能力同埋经验，连外围都冇办法入去嘅，所以只得空手而回。喺归途当中，佢遇到咗一个瞓咗喺山涧嘅死人。嗰、那个死人身上插住十几支箭弩，全身都系血，身边乜嘢嘢都冇。呢一种地方，点解有人会中弩而死呢？赵二爷即刻上去睇下啦。佢睇嘅唔系睇下呢个人有冇死，而系去睇下嗰支箭弩嘅盔甲。一睇之下，不由得大惊失色。呢、这个系古老箭，用铁制成嘅，系墓室暗弩机关里面最常见嘅一种。咁睇嚟，呢个死人系个同行，而且一定系去过附近嘅古墓，所以先会受伤到而家死咗。赵二爷谂到咗一种可能性，莫非巨耳王墓？佢当时啊年少气盛，好唔服气，自己带咗咁多人，连外围都入唔到，呢、这个年轻人凭乜嘢入到去呢？佢恼羞之下，一脚就踢落个尸体上边。喺呢个时候，个尸体突然间睁开只眼，冷冷咁掘住佢。赵二爷心头一震，以为系诈尸，即刻后退一步。不过好快佢就凭经验发现，呢、这、一个唔系诈尸，而系呢个人仲未死。赵二爷亦都唔系咩善男信女，佢感觉得到呢、这个人虽然冇死，但系应该都活唔长噶啦。于是佢就想喺呢个人临死之前，套出一啲巨耳王墓嘅方法。年轻人只系讲咗一句话：想知道，先救我。赵二爷一听，冷笑咁讲：你咁重嘅伤，神仙嚟都救唔到啦。而呢个年轻人就系陈慈，佢系一个好冷酷嘅人，从头到尾都未笑过，冰冷嘅目光好似暗藏杀机，好得人惊。赵二爷俾佢咁一钉，竟然心里边就真系冇咩底气咯。佢拒绝之后，陈慈亦都冇咩纠缠，更加似乎好似冇咩力去做嘢咁，眯埋只眼，变得好似死尸一样。赵二爷唔甘心咁样空手而回，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喺陈慈嘅身上，于是乎就只能够全力抢救啦。十几支暗弩又系喺深山入边，冇医疗设备，虽然勉强咁吊住陈慈条命，但系要想活落嚟，除非系出现奇迹啦。当日嘅晚黑，陈慈就醒咗过嚟。赵二爷立即就要佢讲出进入巨耳王墓嘅办法。陈慈掘住佢，冷冷咁讲：你入去就会落得好似我咁一样，修炼二十年啦。讲到呢度，赵二爷自己都哈哈哈大笑起上嚟， 算你上嚟，今年啱啱就系二十年。 屠夫一向小快忍嘅，佢即刻问： 咁唔通你今次真系打算去嗰个咩巨耳王墓啊？咩？点解叫做巨耳？唔通嗰个墓主人嗰只耳好大只啊？系咪米老鼠嘅祖宗咧？ 赵二爷听完都呆咗下，我谂佢真系从来未见过好似豆腐呢一种讲嘢九唔搭八、做嘢冇厘搭霎嘅人。赵二爷即时拉出成额黑线， 好冇瘾咁讲， 个毛仲系唐老鸭画嘅添，你中意啦嘛？ 赵二爷最后仲系入咗去，毕竟当时年轻，而且系贪字当头照，边度会俾人窒住嘅？而嗰种嘅经历，佢就冇再明讲啦。反而系嗰个年轻人讲完之后，见赵二爷执迷不悟，就冷冷咁睇到佢一眼，跟住佢就俾赵二爷讲咗两个人嘅故事。呢两个故事就系之前嘅飞刀白老四同埋我阿爷陈思远嘅故事。然而陈慈嘅呢一个故事更加全面，更加完善。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两件事，令到我阿爷同埋我老豆陈慈先后冇咗条命。故事的起因就是要从万妖飞的金冠讲起。那个是一个妖母，这个是白老四的原话。当时一行七人在墓里面死的只剩下白老四和杨芳。到最后关头，两个人就打开了个金棺，只见棺里面有一具栩栩如生的女尸，身上边着住金丝银线织成的衣袍，个袍上边穿插住一个凤纹，脚踩住两个象牙金莲滚珠靴，头戴住凤冠，裸露在外边的两只手肌肤白嫩，好似生前咁。金棺打开咗之后，陪葬喺里边嘅珍宝熠熠生辉，但系喺呢个珍宝里边最抢眼嘅系佢面上冚住嘅一个好似蝉翼咁薄嘅玉面罩。呢一个玉面罩色泽清透，一啲杂质都冇，覆盖喺面上。连个面都能够睇得一清二楚，可能系因为受咗死人嘅尸气，面具上边眼睛嘅部位咧，啱啱就渗咗色，就好似两只睁开只眼，隔住个肉面罩，黑眼珠一直咁盯住两个人一样。传说万妖飞嘅妖力系嚟自于佢嘅面具，而自从进入咗万妖墓之后。白老四已经见识了太多的离奇事情了，这一时一见到这个面具，心里面竟然都有一种隐隐发冷的感觉。他想起进入陵墓的时候所见到的石碑，石碑上面有一段铭文，不过在铭文的最后是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凡是打扰万妖飞安眠的人都将会戴上鬼蛇之面，受尽人间疾苦，气运衰败，香烟断绝。当时他揣测鬼蛇之面会不会就是指万妖飞所戴的面具呢？杨芳曾经讲过墓室里面什么嘢都不要，只是要鬼蛇之面，那这件嘢究竟有什么用呢？将面具戴喺个面上边，死人戴过嘅嘢仲染上咗渗色，除非系老有病，点会将佢往自己嘅面上戴啊？佢呢个念头一闪而过，喺旁边嘅杨芳竟然系一伸手就向万妖飞嘅面上搲过去，显然佢系想攞个面具落嚟。白老四一惊，喝住佢衰仔。盗墓这个行当是讲技术的，更加是一个奇怪的职业。他们打扰逝者的安眠，侵犯亡灵，但是他们却害怕鬼神。盗墓贼开棺摸尸，并不是直接去攞嘢的，其中还有一个不成文的程序。譬如要焚香、叩拜、闹鬼、接符、抄尸、闭气等等等，其中的门道南北两派又不同，当然有一些散道又不遵守，亦都不知道这些这么多的规矩，他们喜欢乱来。但是 好似赵二爷呢啲咁样嘅家族成传，或者系圈子里边嘅老手嘅长眼咧，见到啲古怪嘢啊，真系太多啦。因此咧，就非常之注重祖师爷留低嘅规矩。好似杨芳嘅呢种行为，喺老手眼里边就系犯咗大忌讳。杨芳自己就系圈子里边嘅老手，洛阳一霸。点解会犯呢一种致命嘅错误呢？但系白老四呢个阻止都阻止唔嚟，杨芳转眼之间已经将个面具除咗落嚟，然之后就往自己嘅面上戴落去。唔知道点解喺呢一瞬间，白老四感觉到有一种前所未有、不知名嘅恐惧。那个被除低咗面具嘅万妖妃，居然顷刻之间化为灰烬。既然已经化咗灰，无论如何都唔能够起尸啦。因此杨芳犯咗忌讳呢一个咁嘅做法，白老四都稍微松咗口气。但系喺呢个时候，杨芳突然间成个人企到直一直，呢一种比军人倾得仲要直嘅姿势，就好似俾两个人一个喺头一个喺脚咁掹住咁，个情形啊非常之怪异。紧接住，杨芳自己就好似扎下咗丝嘅粽子咁，朝住白老四啊扑过去。三个人平日虽然系称兄道弟，但系都系虚嘅。到咗真正有利益嘅面前，或者生死关头，边个都唔会让边个。杨芳系使双拣嘅。他用两只眼朝着白老四攻过去，身法比以前更加犀利。白老四心想，黑，居然吃到我的头上，我都可谓是一手的祖宗。白老四是有一手飞刀绝技，平时手腕内侧整日都绑住两只飞刀，用的时候只要顿一顿就夹住在手入边。他凭借着远攻的优势，几个闪身躲开拉开距离之后，随即就将所有的飞刀全部都射了出去，只听见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不过这一时的杨芳简直就是厉害无比，在白老四的全面反击之下，他虽然闪过了九，但是闪不到一，还有一把飞刀直直地插了入他的喉咙里面，杨芳当场就死了。白老四冷笑一声，他当然不是为了自己兄弟的死而感到悲伤，他想到的，我不要面具还有财宝，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的了。当时他就摸了棺材入边的东西，那个面具他觉得有些不祥，所以就没有去理他。在他摸名器的过程里面，大概是墓室里面的空气不流通，白老四突然觉得有啲头晕眼花，成个人嘅神智就开始迷糊起上嚟。喺一瞬间，白老四乜嘢都唔记得，亦根本上唔记得自己做咗乜嘢。总之，等到佢回过神嚟嘅时候，佢发现自己唔知喺几时，竟然剥咗死去杨芳面上嘅面具，戴到佢自己嘅面上。喺一瞬间，耳边响起咗一个阴森森嘅声音，向佢宣读住万妖妃嘅诅咒。白老四即刻心惊胆震，带住啲嘢狼狈咁逃出咗墓室。开头嘅一段时间，佢系因为呢个古怪嘅事情吓到佢，不得不收敛下风头。亦都系嗰段时间，传言讲白老四金盆洗手，唔再做啦。不过好快，诅咒就应验了。